好啦，大家好， 系啦，咁咧就又到奇异档案啦，直播嘅时间嚟咯，系星期五晚上十点半啊，个钟噶，不嬲都系咁嘅，系啦，咁都会俾翻你哋嘅，通常都 over 时间嘅，咁咧呢个系 live 啦，系啦，咁就而家见到嘅我身边嘅嘉宾咧，其实你哋应该系见过噶吓，如果冇睇过奇异档案咧，就做功课翻去睇翻啦吓，就是、威儿噶。 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又上嚟， 系啦。咁啊，威儿咧真系好多货啊，因为咧，上次咧真系时间关系咧讲唔晒啦，系咯。咁啊，另外咧，我隔篱咧先望下先，睇下靓女先，系啦。咁就系、是、即食面英文名好难读。 Jasmine， 所以我哋就咁即食面就算啦，系嘛？咁啊。咁咧就而家都系直播啦 ，live 啦，咁咧可以咧，你哋可以打翻嚟分享啦，就系81256586噶，系啊。咁另外咧就系唔喺香港嘅朋友啦，可以用 Skype 啦，就同我哋个台联络咧，亦都可以搭线入嚟噶。啊，唔使 IDD 嗰啲嘢啦，而家吓唔兴噶啦。 系啊，好方便啊，倾啲电话 啊 ，IDD 好多年前会听到呢一个，可以打 IDD 佢。 即系咁，佢 IDD 嘅意思即系话。是长途电话啦，系啦，用呢个电话线啦，系啦，咁样啦，咁嗱，上次咧，阿威儿咧就喺上一次做嘉宾嘅时候咧，就讲过一啲咧系好精彩嘅嘅经历啦，例如喺九龙城啊、九龙城寨呢度咁样，咁啊当时咧。后来咧就因为时间关系啦，咁周时都系时间关系噶吓，乜睇煮餸嗰啲嘅关系咧，咁咧就冇咗啦。咁其实咧事后咧都两同我讲过下噶，所以我觉得咧应该咧威儿咧应该要再上嚟讲咯。其实都几好噶，觉得几精彩啊，同埋我都听到好想再听嘅。 多谢招呼邀请先啊，收 钱。系咩咁啊？呢个功劳你都要系即食面啦，系嘛？再次吓邀请你啦，叫咪先啊？佢唔知点样打俾你系你啊！你好唔得闲噶嘛？ 知我多货啊，因为 系多货噶， 本属于即系可能咧，我自己都谂下，即系估唔到自己有。即系要讲嘅时候咧，突然间先谂到，哇！原来自己有咁多唔同嘅经历咧，即系所以谂紧自己有时算唔算系属于高龄嘅，定系点样咧？即系有时自己都会谂一谂嘅，真系。 系嗱，咁如果高龄咧，就同撞鬼咧，就应该未挂钩到嘅。除咗你系望到，系咪成日都望到啊？见到啊？定点？ 我就 感觉到啊，闻到啊，啲人啊， 唔系有时即系因为我又会成日去旅行啊，或者点样嘅，即系我又会即系。如果咧，我入到间房好唔舒服，即系我唔会见到，但我系有时会感觉咧，就会感觉到咯。系啊，即系我唔系话成日见到嗰啲人啊，即系饮药眼啊咁样嗰啲，但系咧就会即系有时入到好唔舒服嘅话咧，我就会觉得好似有啲嘢咁，即系试过直情唔舒服去住啦，跟住转个头真系病咗几日嘅。 系 啊，即系会有咁嘅情况出现 噶。系啊，咁好似我哋就咁讲啦，即系我嘅认知啦，即系风水呢样嘢好似磁场学咁样啦，其实有啲嘢咧唔使带个师傅或者罗庚嘅，嗱，即系唔系唔使睇风水啊，嗱，唔好误会啊，我都系睇风水噶，冇到人位啊，嗱，即系话好简单一样嘢啫，入到一个地方，如果嗰个地方或者你坐嗰个位系唔舒服嘅。咁就已經係嗰個位唔好風水啦。 咁通常嗰種唔舒服嘅感覺係點樣嘅咧？即係 好多種嘅喎。 係咯，即係有時就好似周身唔聚財啊。即係你入到去嗰種感覺咧，你即係有啲你會覺得冇乜特別啊咁好，但係你突然間嗰下咧，你覺得個人可能有時會有少少頭重啊，或者有時咧就會係會突然間覺得未開冷氣會有少少汗啊咁樣。係啊，即係你唔係呢啲唔夠瞓嗰啲頭重，你呢啲係擺明唔夠瞓嘅感覺。系啊，即系会系即系各种唔识去好特别形容到俾你听。 但会唔会受到自己心理因素影响咧？即系有可能有时你去某个地方环境，你会觉得啊咁惊嘅，然后你自己 会嗱，譬如话嗰个地方你好阴森啊，好阴森啊，或者系有人讲过呢度有凶案啊，或者有啲咩嘢发生过，你 心理都会 系啦。但系如果你就咁去无啦啦去一间嘢度，有一样嘢咧，你都会有心理嘅，譬如话。呢间嘢好光猛，好大，好靓啊，好整洁整齐啊，好开扬，好有阳光，好多玻璃窗， 透晒光，你觉得系好似冇嘢，嗱呢个已经系心理啦，系嘛？咁但系如果你入到呢间屋，你依然唔舒服又如何啊？ 哦，咁就真系，即系如果系冇心理影响，觉得系咁系啦。我就系谂紧，如果嗰个地方其实唔系嘅，借心多嘅。 嗱，除非你系已经凝住咗啫。否则呢个人不嬲冇认住嘅，系咪先？喂，嗱，譬如话我而家行入间屋啊，朋友探个朋友，你唔会谂到佢有啲乜嘢嘅，系嘛？佢一家大细喺晒度嘅。 因为我谂紧头重重，其实我间唔时都会有少头重重。 有嘢你未必啦， 可能啦， 系啦，可能。 我咧，你知唔知你啱啱讲完之后咧，我突然间都即系觉得个头重重地。 系啊， 呢啲就呢啲就系咧人讲嘅啲羊群心理，呢啲 系嘅。 系，所以我今日我唔识瞓。 佢认住咧，嗱，佢有咗之后咧。佢有咗，唔系嗰种有咗啊，有咗嗰样嘢，嗰个元素喺身入边，而有人讲呢件事，佢会摊大咗，冇错，摊大咗之后细微咗，细致咗去，即系去感受，嗰下嘢会放大咗，但系嗰个感觉咧，其实。不嬲都有存在嘅，只不过系你自己再细心去放大咗啫。 我想问咧，如果心跳加速关唔关事？ 关 都会嘅， 都会嘅，都会嘅。 系因为会 咁，我头先突然间有心跳加速， 不其然无端端平平白林喺度跳嘅，系唔知做咩嘅。嗱，以为心率不正常啊，又或者以为系要 check 心电图嗰啲咧，完全唔关事啊。嗱，喺一个 正常人 能量冲击。嘅关系里面咧系会有， 即系其实好多唔同反应系因人而异嘅。 嗯，你可以咁讲，譬如有啲人话好似成日喺度摸头咁样啦，即系起咗好似啲风咁又冇咁样啦。有啲嘢或者自己心多啫，有但系有啲咧真系好明显噶嘛。 但系有啲听到声嗰啲又会唔会系咧？ 会 唔系咁，即系你系咯，即系各种嘅，你要睇下咩声咯。即系你即系唔系话一定所有声都会， 会唔会系我哋处身喺同一个地方，斋系佢听到，我听 咁啊摆明， 咁啊摆明， 有啲摆明啊， 系嘛？唔系，即系我问你一个问题啊。如果你见到嗰个人，但我见唔到，咁你觉得？ 你觉得？ 你觉得唔系啊？ 好，呢个都唔已经系唔系问题嘅问题嚟啦，一肯定啦。喂，你睇唔睇到佢啊？你睇唔到？我睇到喎，咁仲唔睇？ 啊！呢个问题， 你唔系话想话佢哦？咁你谂大啫， 唔系有时可能有啲人幻听啊嘛，我就 但系如果幻 觉啊， 有嗱，呢个有分析下嘅，就我都讲过精神病啦，系嘛？喺好多集或者系奇档案或者系以前做嘅节目或者做嘉宾我都讲过嘅。咁咧，其实咧精神病咧，我都系咁样讲，有真有假嘅。我都帮过一啲咧，系入咗青山，即系誓要去入青山。 真系精神病， 真系入咗青山咧。嗱，嗰单嘢咧就系嗰、那个我讲先啦，我讲呢单嘢短少少啦吓，因为时间关系噶嘛，我啲嘉宾好多故仔。嗱，咁就系嗰单嘢咧，就系、是、当时咧我就冇出嚟搞开坛嘅，咁只不过咧系人传人，即系唔系禽流感啦，即系人传人揾我帮嘅啫。咁但系咧嗰班人咧，我到而家咧觉得佢哋都系好好朋友，因为嗰个事主咧系入咗青山之后咧，呢班朋友咧就系、是、咧知道咗咧，就转接咧识到我一个师弟介绍我。帮佢哋嘅，咁点解咧？就呢班朋友系咩人嚟嘅咧？呢班其实系佢哋小呢、這个事主嘅小学同学。实际上呢个事主原来个故事咧，就系喺去咗英国，细个去咗英国，直至到咧大个咗，即系或者三十几岁先翻嚟香港，就养父养母已经去世啦，就剩落一笔遗产俾佢。 养父养母即系唔系？ 系啊，听我讲先。咁啊。剩落一笔遗产，咁佢即系有咗钱翻嚟。因为以前家境贫穷嘅关系咧，佢有个孖生细佬，咁定系亲细佬，我唔记得孖生定咩。咁总之系细佬啦，系啦，系胞弟嚟噶啦。咁就系话佢屋企穷，人哋中意即系好似卖仔咁样半送咁啦，或者可能养唔到咁多个就俾咗个人哋啦吓，咁咧就呢啲都系以前社会成日有嘅嘢啦，咁而家就少啲啦，咁就送咗，咁嗰个人咧，嗰家人咧，嗰两公婆咧系冇仔嘅，哇，咁就养咗佢，就去咗英国啦，咁就居住，咁住到两个都去世咗啦，咁咧佢又攞咗笔遗产就翻嚟，翻嚟咧佢耿耿于怀咧。生父母都去世咗咯噃， 咁嘅话咧， 知道嘅， 即系佢要寻亲啊嘛，佢揾翻，咁佢俾佢嗰时或者几岁？喂，小学啊嘛，唔系点解小学同学啫？小学嘛，咁小学 或同个胞弟都一齐，诶， 我读过或者话唔知小学几年级啦，或者八九岁啊咁样，咁去咗英国，咁佢咧就跟佢话想揾翻个细佬，睇下冇咩可以咩，佢即系认翻啲亲人啦。去探出细佬嘅时候咧，原来细佬非常之老道，终日都无所事事，同埋咧，烂赌啊，冇钱嘅。细 佬系跟住亲生父母， 系 ，OK， 系啦，咁咧。个教养各样都唔同晒，大家都个背景唔一样啦。咁咧佢咧就想帮个细佬，佢想帮个细佬，咁咧就好想帮佢，但系咧个细佬好似有少少思觉失调成分啊，就唔系全程系，即系唔系话痴晒嗰种啦，即系我哋唔系讲咗话疯晒嗰只，只系觉得佢思想各样有啲 即系偏激啦。 系啦，咁会唔会系因为个心理上以前？即系佢而家见到个哥咁好，咁或者会唔会咁咧？咁啊好啦，探完细佬之后咧，佢翻屋企耿耿于怀，佢喺途中喺度谂点帮到可以帮佢咧？咁咧翻到屋企就嗰日之后，从此就黐咗线啦。 个大佬啊， 咁啊从此黐咗线咧，咁咧就无厘头就入咗，唔系即日咋，即晚定第日咋黐咗线啦，咁啊。去过边度呢？我问过嗰啲人揾我帮呢个事主，佢话佢淨係去揾个细佬，去新界某条村，俾埋话埋俾我听咩村㗎。咁就探咗个细佬之后，倾完偈之后就係咁啦。咁几奇怪喎呢单嘢。係咪好奇怪？ 其实个细佬係 唔知为个光头师啲。 係啦，就对佢做过啲乜嘢，定一话细佬係有嗰啲嘢搞咗细佬，令到搞埋佢，定係个细佬对佢做啲。 嗱呢样嘢呢，最后我帮咗佢之后呢，我都好想知道㗎，但以喺而家嚟讲呢，都我觉得係冇廿年，都十几廿年啦，起码超过呢件事。係啦，咁呢我都当时嘅功力呢，唔知咩事呢，个师公唔讲咧，我系问唔到嘢嘅。所以咧，我净系直做，做得几多几多。 系 啊，师公即系我哋嘅神啦，我哋叫我哋依家神功咧，六壬神功咧，我都叫佛啊，就算如来啊、观音啊、任何神仙啊，咩都好啦，关帝好咩都好，我哋见到或者遇到，我哋都系叫师公嘅，系啦。咁咁咧，我而家就一个统称先啦，师公。就冇话俾我听，咁我又问唔到㗎喎，唔知点解。 冇话俾你知原因。 係啊，我通常当时呢都系直做嘅。 係 啦，咁我帮人做嘢都做咗27年啦。所以喺呢、這个喺个上半节嗰个日子里面咗27年里面呢，有上半节呢有十几年呢，我系好多嘢都唔知嘅。 但 係有斋做嘅啫。 有时唔知道原因，可唔可以话对症下药，定系唔知原因就搵唔到点样去医个入 咁。就系、是、因为咁样呢，所以呢我呢就要上身之后呢，我请师公上身就师公做。由佢去做 哦， 明唔明我讲咩？ 明白晒， 佢教我点做， 系 佢去做。 我明 嗱，咁但系咧，我又问到少少喎，当时点样少少咧？嗱，即系佢唔提我又冇啊嘛。 系 咁呢班同学仔咧，佢因为佢翻到嚟咧就揾翻呢班同学，同佢结晒婚噶啦，三十几四十岁噶啦，大家都咁啊，我唔知佢哋真正几多岁，我唔记得咗啊。或者而家佢哋其实都系50岁啫，系咪先咁？我或者吹大咗佢十年啦，咁总之我见佢哋当时，因为我嗰时好僆仔嘅啫，如果廿年前，咁我就话佢哋好嘅，即系因为佢呢个事主入咗青山啦，佢哋冇办法， 即系阿哥入咗青山， 系啊，呢、這个事主啦，咁佢哋去探佢咧，佢所有朋友都唔认得，所佢冇亲人噶啦，除咗细佬就系呢班同学仔嘛，呢几个最 friend 嘅，系啦，呢几个咧都好奇怪，不约而从全部都做政府工嘅，其中一个系差人嚟噶，由嗰个差人嗰边介绍嘅。 但嗰时唔系已经施工，已经帮佢做咗。 未帮，入咗青山啊嘛。 已经入咗青山先。 入咗青山先，咁佢呢班人就揾我。 哇！癫到咩程度咁突然俾人捉去青山？ 哦、啊，听讲话可以做戏嗰种咧，独立嗰只啊，即系独立房嗰种啊。 我做戏嗰种啊，要咁样包住咁样揈嚟揈去嗰啲咯。 你。 你要咁样俾人包得住，都系因为你真系癫到发生咗咩事，俾人捉住咗， 失控晒啦，或者 即系失控咯。你要俾人咁样绑嘅话，就乱打人咯。 如果同佢讲嘢。你喂你知你知唔知你边个啊？啱即系喂，你睇唔睇到我啊？哎呀，唔好过嚟啊！唔好喂，系咁喐嚟喐去，我梗系绑起你啦。 即系会有暴力倾向嘅，先会绑同埋独立房嘅， 系嘛？咁我即系话听讲话佢都独立嗰只，咁即系可以做戏嗰种都严重噶。咁好啦，如果喺以前嘅社会讲啊吓，威仪。我哋譬如我哋都睇由细到大都睇戏啊，你睇到呢啲咁嘅情况，同埋我哋听落以前啲人嚟讲咧，都系唔会咁易出嚟噶。 系啊， 有排医噶喎呢部嘢。 即系你话 好难噶，你呢啲要出翻嚟咧，真系仲要你喂，你睇佢喂佢食药啊，定系 有排搞啊， 好多嘢搞噶。 尤其是 最以前喎，仲要系以前喎。 人嘅病已经难医啦，如果老嘅病叫精神问题，佢个思想你好难医噶。 系啊，系咪？即系唔好话即系得罪嗰、那个，即系话就算你可能好翻，佢都唔知道敢唔敢放你出嚟，因为放咗你出嚟，佢哋要负责噶嘛。系咯，所以咧，即系其实真系好难出嚟。 咁啊嗱，而家咧时间咧又到啦，咁我转头翻嚟咧讲埋个下半段。 咁快 系啊。